实现。这夜里，这梦里，还在树痕那里，在那里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黄，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。在那里，小河流长，带领小溪潺潺，简简单单说着时光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

的只一想爱着爱你没错， 啦啦啦啦， 恋人的手在雨里说着话， 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， 恋人的掌实现后像漫画， 啦啦 哗啦啦哗啦啦，时间带过去， 啦啦啦啦，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，恋人的手在雨里说着话。 翅膀们出门了，看到街上有一个未接去，我心里有一个难上的连云，故事讲到这里不用我说，大家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 记得那天 raining 还是礼拜几，我躲在傻傻听着卡农的钢琴，我望着殿下无窗，我叫他把这神秘仔细考考你，你说你爱我举个例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，你说你爱我你饭够不够，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，如果你疼我你会守护我，如果你相信我，如果你是我上天派来的，那就准早生的只一想爱着爱你没错，你说你爱我举个例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

明天太过精彩，不能把我一起装载。秋的风吹得伤怀，倒叙往事堆成灰白。抬起头，我开始有点明白，若终要失去，不如放开。从眼泪开始学会勇敢一点，一个人站在孤单的起点。从心碎开始学会勇敢一点，向昨天说声再见。秋的风吹得伤怀，倒叙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，吃过午饭了，不要马上就工作，给自己的胃一个休息的时间吧。我是潘玮柏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在成都要贷款。